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着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8号至9号本市都是有四五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具体情况。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最高气温零上二度。目前呢是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注意防风防寒，天干物燥，要注意用火以及用电安全，注意补水保湿。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二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六度，天干物燥，要注意用火以及用电安全。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受到了就诊车多的影响，目前多家医院门前呢都是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况。中医医院门前交道口南大街南北双方向，协和医院门前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友谊医院门前永定路东西双方向。日坛儿研所门前日坛路的南向北方向，月坛儿童医院月坛南街东西双方向，以及月坛南街北向南辅路，目前呢都是持续车多排队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 冬天气候干燥，使用加湿器的人多了起来，然而近日有报道称，一位家长24小时开着加湿器，竟然导致孩子患上了加湿器肺炎。那么加湿器到底还能不能用了？如何避免加湿器肺炎呢？此外更有留言说，加湿器加自来水喷出的雾气中 PM2.5 数值相当于重度污染，这又是否是真的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红跟您说说加湿器的正确打开方式。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 好，这里是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红。您好，张主任。 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加湿器的正确打开方式。因为刚才我们报这个天气的时候也说了，这个天是越来越干燥了，所以呢，现在在家里面开加湿器已经成了很多家庭入冬之后来了暖气之后的这个首选的像标配一样了哈。那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这种由于加湿器比如说使用不当呀出现了一些这种呼吸系统问题的？ 曾经遇到过啊，因为最近可能没有，但是我曾经确实遇到过。那他是一位中年男性，应该说是啊。那他呢只要是一用加湿器他就发烧，那他只要离开了今天没用他就不发烧。结果呢我们就收住院了，那老发烧怎么回事啊？就照了一个片子，就发现呢他是有就是肺部的一些斑片状的阴影或者膜布量的阴影，最后呢诊断的是加湿器肺炎，应该医学名称应该叫过敏性肺炎。 过敏性肺炎，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传播的就是多种途径里，尤其是在网络上哈，会看到加湿器肺炎这个词儿。 是的，但是加湿器肺炎啊，其实呢，我们以前啊都是指的是过敏性肺炎，是因为呢，加湿器中喷洒的一些 像雾化的 东西，有些东西被吸入了以后呢，造成了肺脏啊的过敏反应，然后导致一些症状。但是呢，我看呢，现在呢，网络中把这个加湿器肺炎呢，那扩展的呢，比较稍微的广泛一点。那还有感染性肺炎也在里头，也把它纳入了这个加湿器肺炎这个范畴。那感染性肺炎呢，那比如说，有人得军团菌肺炎，那军团菌呢？主要是会存在于我们的供水系统、空调系统、通风系统，这样容易在这种地方滋生。那我们用加湿器以后呢，经常不换水的话呢，可能也会引起它的滋生。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得军团菌肺炎，特别是在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它就容易趁虚而入了。 是的。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患上流感的人特别多，到了冬天之后普通感冒的人也非常多哈。 是的。 基本上像这个呼吸科都是人满为患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人的这种特异性的反应，像您刚才说可能由于过敏性的 是的 导致这个肺部的一些情况出现，那同时还有我们这个加湿器使用不当造成的这样的一些肺部的出现问题哈，就都会拥到我们的这个呼吸科里面来了。 是的。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争取让大家在以后不会由于加湿器使用不当而在这样的流感高发季再给呼吸科添更多的麻烦了。 好呀。 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加湿器的正确打开方式。您关于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哈，各种疾病也好，想要咨询的预防和流感有关的哈，都可以借此机会来和张红主任互动和交流。我们现在呢就把热线电话开通了，010-6515-0822 6515-0833。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日常呢也可以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要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的多。当然啦，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新闻的客户端腾讯视频，我们正在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哈，发送您关于呼吸系统疾病的相关提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近年来不少老人深陷保健品骗局，有病不吃药被骗光存款。据了解，保健食品违法犯罪的侵害对象主要就是中老年群体、儿童群体和特定的病患群体。犯罪高发的种类有减肥类、降血糖类、缓解体力疲劳、降血压等保健食品。在此呢提醒您，预防保健食品上当要记牢四点。首先，如果感 到身体不舒服，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药店寻医、就诊买药，不要盲听盲信保健食品的功效。第二，如果接到了相关的邀请或者是推销电话，您呀要保持警惕，不要盲目听信，应该及时挂掉电话。第三，对打着免费体检、免费讲座幌子的推销活动，建议您不要参加。最后，如果不小心上当受骗，或者是听到亲戚朋友被骗，应该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保存好购买的保健品以及相关消费证据，以便公安机关开展调查。您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呢？走路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走远路，可能啊只能走100米左右，腰和腿就疼得受不了，但只要坐着休息一会儿又可以走了。出现这样的症状以后，有的患者会认为是人体老化的自然结果，但是从临床数据来看呀，绝大多数患者是由于腰椎管狭窄。患上腰椎管狭窄，患者早期症状多表现为腰部疼痛，随着病情加重，患者可以出现腿部疼痛、间歇性跛行。除此之外，腰椎管狭窄还可能导致马尾神经受到压迫，严重时可出现大小便障碍、性功能障碍等症状。所以出现症状后，一定要正确的鉴别疾病，不要着急去做治疗。没有明确诊断的治疗，不仅不利于控制疾病，还有可能导致病情加重，治疗拖延。 冬天气候干燥，使用加湿器的人多了起来。然而近日有报道称，一位家长24小时开着加湿器，竟然导致孩子患上了加湿器肺炎。那么加湿器到底还能不能用了？如何避免加湿器肺炎呢？此外更有留言说，加湿器加自来水喷出的雾气中 PM2.5 数值相当于重度污染，这又是否是真的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红跟您说说加湿器的正确打开方式。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加湿器的正确打开方式。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红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您关于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和专家互动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的方式，欢迎大家登录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那说到这个北京的冬天哈，就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干燥，那么供暖之后湿度更低了，所以呢家家基本上把这个加湿器当成了一个家庭必备的保湿加湿的神器。但是网上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加湿器加自来水喷出的雾气当中 PM2.5 的这个数值呢相当于重度污染级别，然后呢还会拿出一些数据，说用 PM2.5 的这个检测仪器在加湿器打开之后，它的那个值就显示 PM2.5 以及 PM10 两项，瞬间就能够爆表。在这儿我们得请专业人士，尤其是张主任哈，从健康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分析，就加湿器它是那种像雾化一样嘛，喷出那个白烟白气，这个真的就是像类似于雾霾这样的一个制造机了吗？ 我想这个应该不是特别全面啊， 嗯， 因为加湿器呢它是以喷出雾状的这个气体哈，然后呢来使我们这个加湿，那它主要呢就是水分， 水分 啊，那它我们讲的那个 PM， 那它也是以颗粒的形式存在的， 嗯， 那我们 PM2.5 PM10 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直径是 2.5 微米的颗粒或者是10微米的颗粒。 嗯， 那它之所以造成对人体会造成损害，是因为 PM2.5 中这个颗粒中含有的成分对我们造成的损害。 哦， 而且在根据它颗粒的大小， 嗯， 是沉积在大气道还是能够进入我们的肺泡的沉积，是这样的一个造成的损害。 嗯， 那我们这个加湿器喷出的这个雾呢，那绝大部分都是水分，对吧？那么如果要是用自来水的话，那它会有矿物质，其实我们是不主张用自来水来用当这个加湿器的水的。 嗯， 那一般呢我们要放蒸馏水，那蒸馏水的话呢是最好的，那当然纯净水呢也是可以的。嗯，总而言之呢是 含有矿物质的水是不适当的。 好的，那总之在这里呢，首先可以回应一下各位网友的一点，就是我们拿 PM2.5 检测仪在打开加湿器之后一看那个数值，哎，产生爆表了，这只能说明它产生了 2.5 或者是10毫米这样颗粒的水汽。 对的， 对，它和我们在就是污染环境当中的那个 PM2.5 PM10 啊，对人体产生伤害的那个，它其实是两码事儿。 对 啊，所以大家不要因此而误会了这个加湿器。但是这里面呢又有另外一方面的讲究了，就是这个里面加的水，刚才我们说它是有讲究的，哪一种是我们不建议的，就是自来水。 是的，非常不建议的。 这个是我们图方便，打开水龙头就放出来了。但是如果您家这个水龙头接的就是已经是那种净化水了，有这样子的哈，那是可以的。 它那净化水也不是纯净水。 哦，也不行。 对，它净化的是过滤，应该说那个净化水啊，基本上是过滤了一些颗粒 啊， 对，还有 重金属、 细菌、加水。只要接出来的哈，不是纯净水，那就不主张饮用。 其实最好的是我们说烧开了的水，晾凉的那个。 那也不是的， 那也不行。 烧开了的水也不是纯净水，也不是蒸馏水。 哦，那难道这个得专门买纯净水往里面加？ 原则上是的， 原则上是最好的。好嘞，所以加湿器等于雾霾制造机这个说法，首先我们给 pass 掉哈，这个是不准确的。然后呢，就有这个加湿器引发肺炎的这种说法了，就是那个宝宝家长说24小时他们家开加湿器哈，原本是为了这个让屋子里更舒适，结果认为这个最终导致孩子患上加湿器肺炎了。节目一开始呢，您曾经说临床上遇到过成人患上这个加湿器肺炎。 是的是的。 他那个是跟他本身个人有的过敏这个有关系是吗？ 这患这个加湿器肺炎呢，应该说大家都用加湿器哈，并不是每个人都患这个加湿器肺炎。那这个呢，一个患加湿器肺炎呢，有的时候是跟我们加湿器使用不当有关系，那有的时候呢也是跟我们的个人体质有关系的。 哦， 因为如果是加湿器肺炎，是我们指的是过敏性肺炎的话啊，那凡是过敏性的疾病呢，它都是跟个人的一些体质吧，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跟它的基因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嗯， 但是呢，我们在使用加湿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要能够注意，就是及时的清洗加湿器，不让那些特别是真菌的这个无限制这个滋生，那呢能够减少加湿器患加湿性肺炎那个几率。 嗯，也就是容易患上加湿器肺炎的人呢，要么是自身可能他对本身这个容易患上各类的 过敏性的 疾病，这类朋友您得留神。 对对。 另外一方面呢，那就是要看您加的这个水或者说加湿器哈，加的是什么水，加湿器里面是否及时进行了这个清洁。 是的。 要不然里面的一些细菌也好，真菌也好，这个东西是有可能导致你这个加湿器肺炎的出现的。 是的是的。 虽然叫加湿器，但其实不赖加湿器的事儿。 是这么回事。 是你自个儿没有清理好哈。哎，那在这里是不是有必要应该提醒一些人，就是容易因为这个加湿器或者说这个加湿器的清洁没有做得太好，这类人是容易患上这个所谓加湿器肺炎的人。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个片头上哈说的这个24小时哈开放这个加湿器哈，他就得加湿器肺炎了。其实呢，你说他不洗吗？我想他在每次倒水的时候可能会清洗哈。 嗯， 那也有可能他就直接往里加。 对， 就基本就不洗。 里面可能还有残水。 哎，对。那这个加湿器呢，实际上呢，尤其是这个真菌的滋生哈，潮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滋生环境。就湿度大的时候，它容易滋生真菌。 室内环境湿度过大，容易滋生真菌。 对对对。而滋生真菌以后呢，我们人体对真菌的过敏是非常比较严重。我们加湿器肺炎好多都是对真菌的过敏造成的。那我们及时清洗以后呢，还要让它就是比较晾干啊，不要是老是湿乎乎的呀那样子。那它呢才能够减少这个真菌的滋生。 哎，在这儿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湿度计来衡量一下这个的标准？因为我记得以前家里面有一个那个表，上面有温度是什么样的，它会有一些区间，中间这一段是绿色的，再往前一点呢是黄色，再往后一点是红色，就建议在这个绿色区间最好，湿度也是。 啊， 对的，因为我们人体对人体哈最适宜的湿度哈，实际上是呢50%到60%这个区间，是对我们人体比较人体感到比较舒适的湿度。 嗯， 那超过这个湿度或者低于这个湿度呢，那第一呢人体会感到不舒适，第二呢还会有一些病原体的滋生， 嗯 啊、容易使他们比较喜欢的生活这个环境。 像您说真菌、 是的， 他就喜欢湿度比较大的环境。 对对对， 嗯， 这个湿度呢指的是呢我们这个我们放一个湿度表。也是放在我们这个屋里哈， 嗯， 然后让人体呢比较感到比较舒适， 嗯， 那这个湿度表呢，对我们测定这个加湿器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哦，就是这个湿度表，它可能对于判断加湿器哈，嗯、 对，是不是这个合适就不， 没有，它只能帮您判断这个屋子里面目前的这个干湿度，您自己是否很舒适？ 是的， 嗯，当然了，那在这里面，您在使用加湿器的过程当中注意的一就是最基本的是清洁卫生， 是的， 二。咱足够讲究的话，里面用纯净水是最好的， 必须用纯净水。 对，好，那像平时就有一些过敏性症状的反应，像什么过敏性鼻炎呀，甚至有一些人已经发展到哮喘程度了，这一类人他们在开加湿器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其实呢也没有什么跟其他的就没有病的人 啊 需要区别的特别注意的。只要做到呢刚才咱们说的及时清洁、然后呢我们的水要用特殊的水，那应该呢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就是尽量别用自来水。 对。 因为我就发现以前哈用加湿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网络上在购买的那个选项栏里边还没有什么出就是那个白色雾面的那个字眼儿、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诶、它放在深色的家具上，第二天那上面就一层像白沫 啊 那个东西、我就想如果这个东西它被我们呼吸到我们的呼吸系统里面去了，会不会就变成一个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呢？ 是有可能的。因为为什么会出这个白沫呢、实际上呢是因为还是我们那个水不合适，然后呢那个是碳酸钙的一个沉积。 哦， 你喷出来以后，那碳酸钙呢就水就挥发掉了，那碳酸钙的颗粒呢就沉积在了你的桌面上、 附着在家具上了。 对，那这样碳酸钙是什么呢？它也是一种矿物质，那也是一些金属类的物质，对吧？那它被我们吸入以后呢，也会引起呼吸道的损伤。 哦，所以这个还是因为我们家的水不对了。这个里面的碳酸钙、因为平时它可能变成水垢、沉在我们的水壶里， 是的， 但是一旦通过加湿器诶雾化完了之后，它变成那种白色粉末在家具上，可是你想呼吸的话它也会进到我们的身体里去的， 是这么回事。 所以选择水很重要哈。如果你想让加湿器很好的发挥它既加湿又对我们的健康没有影响这样的功能的话、那就只能多花点钱买纯净水了， 是这么回事。 网友这个米粒儿他追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加湿器开一天，然后呢第二天就会发现白色粉末了，这个是矿物质吧？是的是的。然后他还想问，如果这个吸进肺里面会对呼吸系统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那吸进去的话呢，那主要是一般而言啊，那它主要是对这个呼吸道的一个直接损伤，那在呼吸道黏膜的直接损伤，那有的人呢会引起咳嗽，有的人呢会出现咳痰等等这些情况。 所以这就是反映了如果您用了加湿器之后最近也没有什么着凉啊这样的情况、但是您就开始咳嗽了、诶，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家里边这个加湿器比如说水用的不太对啊， 是这么回事， 可以留个神。其实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很多同事的这个办公桌上也都专门放着加湿器，而且呢来了就开上，我就不说是谁了，我只看他往那个加湿器里面加水，从来就没见他换过水。这种做法像您说是不是就容易让真菌在里面滋生？ 是这么回事。很容易滋生。 那我们是每天都要去倒水换水呢，还是几天一换水就可以呢？ 每天换水会更好。 会更好。 对，因为几天换水的话，这个水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越长，那它那越容易被污染，对吧？那这样的话对身体是不利的。 好，就是换了水之后我们就是拿清水涮一涮那个加湿器里面就可以呢，还是说有必要我们用一点消毒的产品来弄呢？ 一般而言呢，我们只要清洗干净了就可以了。 如果用消毒的产品呢，当然首先啊，得是能够被就是加湿器它有一个操作的规程啊，那它呢能够应用于加湿器的一个消毒的产品啊。 消毒剂， 再有呢，就是你消毒剂清洗完了以后，一定要把消毒剂清洗干净， 涮干净了。 对，这个非常重要， 要不然 消毒剂也吸进去了，要不然又形 成了 二次的损害。 好嘞。所以冬天天干物燥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呀，皮肤觉得太干燥的时候，加湿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加纯净水，还有一定要定时清洗我们的加湿器，每天我们都好好给它涮一涮。然后呢，如果用消毒剂来消毒这个加湿器的话，记得一定要把消毒剂洗干净。哎，只有这样， 对， 你才不枉用对这个加湿器哈。加湿器用的这个时间长度有什么要求没有？ 加湿器用的时间长度呢，实际上呢没有特别的要求。那应该是呢，就是我们的空气中的湿度合适就可以了。就刚才我们说的，如果我们有温湿度表，那我们空气中呢达到50%到60%就可以了，也不用过高。那要是达到了，我们就可以关掉了。 就是在50-60%之间，这是让人体觉得湿度最舒服的一个湿度环境。那如果过低，或者是那您就把加湿器开开，但是如果那个湿度已经超过60-65%以上的时候，您就把加湿器可以关一会儿哈。 是的是的， 就是一不浪费电，二用对加湿器很重要。哎，这个问题我喜欢，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用加湿器的时候，专门有一种在购买的时候，它上面会写着精油加湿器，它还给你配两个小精油，然后呢，你就往里面滴两滴啊，然后整个加湿器加出来的那个环境就香喷喷的。这个对我们的健康会有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呢？ 其实呢，但这个也跟这个它的浓度是有关系的啊。如果过浓的话，肯定会对硅藻形成损伤。那就跟我们如果在加湿器中滴那个精油哈，然后香喷喷的，跟我们喷点香水差不多哈，我这么理解哈。 是， 然后要过多的话肯定是不可以的。那要是说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在我们呼吸道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哈，那还可以接受。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气道敏感的人，比如说我们刚才谈的有哮喘的、有过敏性咳嗽的这些病人，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使我们的气道过敏。 因为你产生的这种我们说像这个物质哈，就是让人一闻啊打喷嚏啊，或者立刻他就会觉得打喷嚏流鼻涕各种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它是典型的有点过敏的反应了。 是的是的。 那么这类朋友咱就用纯净水就可以了，那个精油就可以省了，不要往里面放。但是如果我们说哎足够健康，我对任何东西也不过敏，这个时候我滴两滴的精油控制好量， 对， 香喷喷的这个也是允许的， 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哎，我顺便问一下，有人以前喜欢在流感季拿醋，就是熏蒸这个屋子里面，我知道是往加湿器里边滴点白醋呢，这行吗？ 应该这么说啊，这个醋酸啊，作为消毒剂而言啊，那要始终把什么流感病毒啊，还有细菌啊杀灭的话，那它会需要很高很高的浓度。是人体不能接受的浓度 哦。 那我们现在滴的这些浓度呢，根本就达不到说杀灭这些病原体的一个作用。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没必要应用嘛。 对，它又不是香喷喷的味儿，是酸溜溜的，同时又达不到任何消毒目的，所以就不用往加湿器里面加醋了。还有人要加什么板蓝根之类的，你就更别加了。 对，因为通过呼吸道吸入的那些物质呢，有的是。确实是有害的， 它是达不到这种让我们更健康的目的的。 是的，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加湿器的正确打开方式。关于呼吸系统疾病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请您关注我爱问医生。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播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忠，北京

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扯着。如果这是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红，为您来揭秘加湿器的正确打开方式。您关于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交流。热线电话 65150822,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呢发送您的提问。另外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先来让我们回顾一下上半段，我们关于加湿器用了这么多年哈，存在着哪些错误的地方，我先来自我检讨。首先那就是加湿器里面，我们通常有的时候就直接加上自来水了，或者是家里面喝剩的一些矿泉水，觉得别浪费了，赶紧加到这个里边吧，这都是错误的。 是的， 我们应该加入的是纯净水，因为像一些矿物质啊，这些元素哈，它可能都会通过这个空气啊，吸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去。 是的， 然后会造成一定的刺激，比较敏感的人群，那就容易因此而生病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加湿器，你有没有留意，就是定时给它洗洗澡，就是清洁的工作，有没有每次用之前都来做一下？因为很多人就是不停地往里面蓄水，但其实如果您没有及时给它清洗的话，里面特别容易变成真菌细菌滋生的温床， 是的， 对吧？ 是的， 那这样一来就更容易生病了。我们一定要定时给它清洗。还有就是，如果用的是清洁的清洁剂来给它清洗的话，记得一定要把清洁剂给涮干净才行。还有要提醒的吗？上半段 好像没有了。 好像没有了，我们已经总结得很全面了。好，那继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怎么样能够用对了我们家里面的加湿器，不让它成为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负担的这个根源哈。好，您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 我喜欢万能的球场， 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网友水儿问了，说咳嗽真的能咳成肺炎吗？现在北京这个流感挺严重的，会不会转成肺炎呢？ 应该这么说啊，应该说是肺炎可以引起咳嗽，那咳嗽呢，并不能说咳成肺炎，那咳嗽总是有病因的嘛，那各种病因都可以引起咳嗽，那支气管炎可以，咽炎可以，那肺炎当然也可以，所以说呢，这样的说法呢并不准确啊， 我们只能说咳嗽呀，咳得沸腾，这是我们经常自己说的这个话，但是肺炎不是由于咳嗽来的， 是的， 这个肺炎现在一般它都是由于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肺炎呢，其实呢，我们从大的方面分啊，如果是感染性，先说感染性肺炎啊，那跟感染相关的肺炎呢，我们就分为有细菌感染引起的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还有真菌性肺炎，还有呢，支原体、衣原体肺炎，总大概来说呢，就分这么几种。那当然还有，就是跟感染没有关系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加湿器肺炎。对吧， 它其实是过敏的一些反应。 对对对，当然也不只是加湿肺炎，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引起的，那也叫什么，就是肺炎啊等等，这些有肺炎这个后缀的，应该这么说。 对，统称我们都是叫肺炎，但其实稍微细化一点，它就是某某肺炎。那光确诊了肺炎其实是不够的，如果想对症治疗的话，就得明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肺炎，对吗？ 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呢，我们现在啊，就是通常大家说的这个肺炎，基本上都是指的这个感染性的肺炎。 比如说是由于细菌感染导致的，还是真菌感染导致的？ 对对对， 还是什么？叫什么支原体、 衣原体、 衣原体啊，都会通过这个感染。但是我知道，如果是不同的这个，你用的药是不一样的， 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对症来治疗这个肺炎，这个才是根本。当然了，今天我们不是打加湿器说起吗？咱们就用对加湿器，不要因为加湿器的使用不当而导致肺炎，是至关最关键的。 进入冬天又到这个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了，很多朋友也是肺炎悄悄找上门。那么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肺炎。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公布了一份报告，在全球造成死亡的疾病当中啊，下呼吸道感染就主要是肺炎行已经是第三位的高危险疾病了。我觉得这个肺炎其实真的挺害怕，尤其身边的这些妈妈群们特别怕孩子患上肺炎。还有的人说得了肺炎之后吧，容易什么不去根儿，今年得了肺炎，明年一到某某季节的时候肺炎就容易犯了，还会有这样的说法。 应该说呢，肺炎啊是可以被治愈的。那我们今年得了，第二年还得，并不是因为我们第一年的肺炎没有治愈而导致了第二年得，而第二年这个呢是我们又得了一次肺炎。那这个呢不能说没有去根儿、不去根儿指的是什么呢，都应该指的是我第一开始就没治好，我还遗留了这个痕迹、然后之后呢我要又加重了，这叫不去根儿、对吧。 其实每年都得上肺炎，这可能是每年我们对自己身体照顾不到导致的。但是这里边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学问的，就是哪些人他可能特别容易这年年都患上肺炎的。 那主要是存在于就是免疫功能相对差的那些人群。那比如说小孩儿，那他的免疫功能差，不像成人似的啊，那他呢就容易得这个肺炎，容易被感染，应该这么说啊。那我们还有老年人，那他也是属于免疫功能低，相对啊，比应该说相对要低。那他这样的话呢，在一定的刺激之下，那他也容易得肺炎。 而且得了肺炎之后吧，我们会发现不同的人他的那种反应不太一样。 是这样的， 有些人一旦得了肺炎就开始发烧狂咳嗽，还有的人呢就是小感冒的症状，稍微咳一咳呀、然后有的时候发烧温度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到了医院之后医生一检查说你这是肺炎了，自己还不相信呢。这个是为什么，就是差别如此之大，能区分吗？ 应该说差别如此之大呢，它原因呢有几个啊。那一个呢就是根据跟我们就是得这个肺炎的治肺炎的这个病原体不一样，不同 关系 啊，不同种类的病原体，那它呢引起我们肺炎的表现不太一样。那还有呢跟我们的这个人群也不一样，比如说老年的肺炎，那它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反应起来呢相对没有我们的年轻人机体反应的那么强烈，那它可能发烧的就相对没那么高，那它呢症状表现的不明显，那我们的血象呢，就是我们的血常规啊，血象呢反应的也不那么明显，当我们照一片子呢，那就是个肺炎。 就是说像老年人这种本身体质可能比较弱的，他就是像在身体里面在对抗在打仗一样，他的反应没有特别强烈。 是这样的， 所以症状其实相对来说不是特别明显的。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症状强烈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们发热而言，就拿发热而言啊，其实呢是我们的机体的这个防御能力 特强， 越强的时候它才越 烧得越高，是吗？这是最简单的理解哈。我们就经常说，你看这年轻体壮的，然后一烧了多少度，其实这个说明你体内的这种对抗性比较强。 对，是这样的。 反而是年老了，本身这个体质是偏弱的人，他的这种比如说发烧的高度没有那么强 啊，有这样的。 那除此之外呢，还从哪些症状上会有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的支原体肺炎，那可能我们就是以干咳为主，对吧？那要是比如说肺炎链球体肺炎，那可能就是发烧啊，咳嗽咳痰啊比较明显。所以还是跟他这个治病的病原体不同，他不同的肺炎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你看治病菌不一样，这个是细菌引起的，那个是支原体引起的，你可能这个反应就不太一样。有的人的咳是干咳，有的人的这个咳呢可能是就是带着痰呀什么的这种哈。所以这些也不能作为区分是普通的感冒咳嗽还是肺炎的这个标准。 是这样的。 那 所以我们 想确诊肺炎只能找大夫了。 想确诊肺炎必须要有影像学的证据。 拍片子。 对。 这个就是现在的算是一个确定肺炎的一个标准，对吗？ 必须得有这点才能确诊肺炎。 好嘞，大家要听好了，如果呢咳嗽呀发烧呀这些症状严重怀疑，哟，我是不是肺炎了呀，这医生只有通过影像学给您拍了片子，看片子说话确定的， 这才是靠谱的。 是这样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哈，在一个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预防这些肺炎也好，或者是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尤其我们经常说像老年人，各种这个呼吸道的这个问题，可能都是相伴而生的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我们所做的预防工作才是比较全面的呢？ 其实呢，我们第一呢，就应该是出门戴口罩，非常重要。那出门戴口罩的话呢，可以呢，第一呢，给我们呼吸道保暖，对吧？ 嗯。 那我们呼吸道这个温度适宜的话呢，也是对我们防御功能的一个维护。那再有呢，我们戴口罩以后呢，可以呢，避免接触一些病原体，比如说 飞沫传播的那类病， 比如说我们的流感，我们的一些支原体感染。这个病菌嘛，都是吸入嘛。 嗯， 那我们戴了口罩以后呢，隔绝这样病原体呢，避免我们过吸入这个病原体，那我们就可以减少感染的发生。 对， 再有呢，就是呢，我们还要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对，但是这一天咱就别出去迎风跑了，这不靠谱。 可以在家锻炼， 可以在家锻炼哈，做做俯卧撑呀，有瑜伽垫了，我们拿出来抻拉抻拉哈。 对对， 其实都是有一定帮助的。 还有呢，很重要哈，就是注意保暖。 嗯， 因为我们的天气哈，现在忽冷，也不能说忽冷忽热吧，反正有的时候很冷， 有的时候 是好一点。 我们叫风寒效应明显，像今天这天 对， 光看温度不觉得它特别低。 对， 但是这风，哎呀。吹了五分钟，感觉耳朵要吹掉了的感觉。 对对对， 好冷。 如果要不注意增减衣物，不会增加衣物的话，那一旦受凉以后呢，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会下降，那就容易呢被各种病原体所侵袭。 对，这一点既包括了全身的这个保暖，同时像我们的这个脖子这里啊，还有这个鼻咽部啊，我们说戴口罩啊，它其实都是起到这样一个让这些部位暖的这么一个效果。 是这样的。 因为有的人是有这样的经验教训的，就是这些地方不注意保暖，尤其我们经常说话的人，就是一生病可能就是从嗓子这儿来，嗓子这里一受凉，他就特别容易被这个病找上来。 有的人是这样的。 是吧？ 嗯。 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以往的一些比如说经历哈，可以适时的来调整自己这个生活当中如何防病的这方面的知识的积累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听友的这些提问。朋友问了，肺炎会传染吗？它能自愈吗？ 应该说肺炎的自愈哈，那个基本是不能自愈的，那还是需要治疗的。那有一种肺炎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呢，它可以引起病毒性的感冒，是吧？那我们也可以引起病毒性的肺炎。那病毒性的肺炎如果是轻度的话，那我们呢，通过休息啊等等，可能会呢缓解。但是呢，一般重症的话，相对重的话，它还是需要治疗的。 就是如果不用药不治疗的话。 容易加重， 容易加重， 是这样的。 对，所以如果我们说确诊的是肺炎的话，其实还是应该及时积极进行治疗的。 是的。 肺炎会传染吗？ 肺炎呢，应该说呢，一般的肺炎哈，它不属于传染病。但是呢，由于呢，呼吸道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喘气，我们呼吸道呢会喷出患病的人的呼吸道啊，会喷出一些细菌啊等等。那他呢，可能你过多的接触，那会对我们这个过多的接触的人有一定的影响， 会增加感染几率。 是这样的。但是有一种肺炎，就是支原体肺炎，那就发现呢，它有群体发生的这种倾向。那它相对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是它也不属于传染病。 它不属于传染病。但是有可能容易引起就是周围人群的这种感染。 对，是这样的。 那也得防着点了，看来 是这么回事。 好，这位朋友问，发烧会引起肺炎吗？ 应该说肺炎引起的发烧， 对，跟那个问题挺像的。 跟那 咳嗽能咳成肺炎吗？ 对， 就是说不是由于咳嗽导致的肺炎，也不是由于发烧烧成的肺炎，而是因为肺炎所以您才咳嗽，您才发烧。 对，发烧或者是咳嗽只是肺炎的一个表现 症状哈。肺炎会有后遗症吗？ 一般而言呢，肺炎呢是应该说在呼吸科疾病中哈，是属于可以被治愈的一类疾病。那这样的话呢，那它就不会有后遗症。 就是，是能这样理解吗？只要是我们确定是可以治愈的疾病，那个它就不叫有后遗症。 对。 哦，但是有的朋友他是说他得了肺炎哈，已经快半个月了，但是还总是咳嗽，总是咳嗽，不知道这算不算什么后遗症啊，或者什么？ 那这个呢，不能算后遗症啊，因为如果说一个肺炎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哈，从发生到现在啊，他还咳嗽，那他本身呢还是肺炎的一个表现。 其实您的肺炎还没治愈呢，是吗？ 对对，是这样的。 哦，那如果说一般的普通的这种肺炎。哎呀，这也不能算普通的了。像您刚才说，有细菌性的、真菌性的、支原体的、衣原体的等等等等，通常得多长时间？我们说能痊愈呀、啊？ 一般痊愈的话，我们7天左右就可以，就基本上可以痊愈了。 哦、 但是我们的指的痊愈呢，不是指的说它的影像学的吸收啊，指的是说它的临床改善，基本在7天左右。 那叫临床改善。 对，7到10天，我们的临床症状可能就会完全消失，但是我们的影像学呢，可能会滞后于我们临床症状的改善，那它得过一段时间，那么才会完全吸收。但是在这段时间之内呢，我们是不需要用药的，因为我们没有症状了。 哦，那像咳嗽，就是之前一直发烧呀，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但是10天之后那些症状都已经没有了，可是没事还。咳嗽点，这种时候就已经不用用药了，是吗？ 这种时候呢，我们只要对症治疗就可以了，就是不需要用抗生素这类的药物。 但可以止咳。 是的， 好，大家这一点就可以明确了哈，您就知道自己是不是被过度用药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肺部感染是不是就是指的肺炎呢？ 肺部感染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医学这个编码上啊，有肺部感染，也有肺炎。那其实呢，肺炎呢，应该说呢，是对肺部感染更确切的一个描述。那是我们以前不确切的时候，我们都叫肺部感染。那现在呢，我们都叫肺炎， 就是 基本上是一致的。 之后不一样的这种形容的词儿， 对，基本上是一致的。 其实现在的话，如果说患上的是肺炎，我们就会说得的是肺炎，就不会很笼统的说您这是肺部感染。 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提问，说一到冬天呢，嗓子就会干疼，有的时候就痒，想咳嗽，这个跟肺炎什么有关系吗？ 那这种呢，其实呢，应该分为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呢，咽痒干疼是个咽炎。那跟它的空气湿度不合适，或者说呢，冬天呢，有冷空气的刺激有关系。 哦。 那还有一部分人，只有咽痒和干咳，那有一部分人呢，是气道高反应造成的。它是跟过敏相关的。 哦。要区分一下，有可能是咽炎出现这样的症状，也有可能是由于这个过敏性的这样 的 一些反应出现的这个症状。那前提我们还是应该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判别。我们的这个症状是因为什么来的？ 是这样的， 那 如果它长时间的，比如说1-2天，可能就过去了哈。那这个倒不要非得就是关注哈。如果你持续了很长时间，1个月甚至2个月都这样，那一定要呢寻求呢专业医生的帮助。 对，就其实包括我们说的什么咽炎啊，不是大病啊，但其实如果一直受着那种不适症状的折磨，我觉得也挺痛苦的，还是应该积极治疗的。 是这样的， 好。得了肺炎，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其实饮食上呢，没有特别的要注意的啊。但是呢，我们不主张呢，我们主张吃一些清淡的食物，不主张吃大鱼大肉。那再有呢，我们可以吃一些含有蔬菜水果，就是这个 粗纤维啊什么的， 还有就是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这样呢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 就是辛辣刺激的那些东西您就别 吃 了。 对 啊。好，这个微信的网友菊姐她问了，她说这个肺炎之后咳嗽怎么办？ 肺炎之后咳嗽，那就是说呢，我的理解啊，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肺炎呢已经完全好了，不管从症状还是它的影像都完全吸收了，但是它还会咳嗽。 这是咱们所谓气道高反吗？ 这个呢是这样的啊，也确实呢，这个网友问的啊，这个很好啊，有这样的病人。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呢，有一种咳嗽哈，叫感染后咳嗽，那跟感染相关的一个咳嗽，它是感染以后那引起的咳嗽，并不是感染直接的引起的咳嗽，感染以后引起的一个状态。 哦， 那绝大多数呢，都是呢我们的上呼吸道感染啊，引起的。 那肺炎以后呢，有的人呢，在我们的影像学、我们的临床症状都缓解了以后，还会遗留咳嗽，那很有可能呢，就是我们的感染以后引起的这种咳嗽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至于是什么样的机制引起的，那目前呢医学上的研究还没有研究这么深入，还没有研究明白，应该说是啊， 就是这个症状其实挺普遍，但是该怎么办呢？ 对，治疗的话呢，一般呢我们就吃止咳的药物，中枢包含有中枢镇咳药的，或者还有一些抗过敏成分的复合的制剂。 哦，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还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药物来针对你这个咳嗽， 是的， 来进行一些抑制或者是治疗的。 是这样的。 这个释然提问，他说暖气上放湿毛巾这个好不好，能不能起到和加湿器同样的作用？ 这个暖气上放湿毛巾呢，这是我们的好多，这个应该说呢我们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啊。然后那个大家想出的小窍门，其实在说这个改善这个空气湿度的上的呢，应该说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暖气上放湿毛巾，我们的毛巾的清洁一定要做好，要不然呢我们就会，你经常你放了以后你也会发现，那个毛巾呢可能你拿下来以后干了以后会有味道 啊， 那样的话呢就不卫生了， 就不够足够的安全了。 对， 其实从健康角度来考虑的话哈，包括你看我们说加湿器每天都应该换水把里面清洗干净， 是这样。 那么同样也是毛巾暴露在这个室外当中，是否有细菌，是否有病菌啊， 对， 您再通过把它加热，它全都挥发到空气当中去， 是， 所以这个是要判断好的一个标准。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请张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我是每周二上午和每周四下午出诊。 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红，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张主任的帮助。我们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颌命外科斜线专业的副主任医师齐森荣来和大家说说口干不止缺水这么简单。明天下午4:30，也欢迎各位届时收听和收看。我们要再次感谢张红主任的做客，谢谢您，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咯。 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 金征程。我们用声音筑梦路上，新时代，我们用声音传递爱和温暖。新的一年，我们期待全新的你。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面向社会，诚招编辑、记者、主持人、录音师、新媒体运营等多岗位专业人才。1月8日至14日，登录北京广播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详情。北京电台，生生不息，期待你的加入。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西部高压控制风力较大，扩散条件有利， PM2.5 浓度在10到40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全市各区域的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明天白天西部高压控制风力较大，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2.5 浓度在10到40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全市各区域的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 Lost in the dark and you can't